Hi, welcome to Chinese Pod. I'm Jenny. Hey, I'm John. John, 今天我们 Upper Intermediate 课程是你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啊。 哎，是的。 就是美国的总统选举。 Right,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talking about the candidates. 对，我们会说一说民主党还有共和党，对吧？ So that's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是的，民主党。 Democratic Party. 共和党 Republican Party. 对 And they're both going to participate in 总统选举 Okay, so presidential election. 那我们现在听一听对话。 好。 我敢打赌，下届美国总统选举肯定是民主党赢。 别做梦了，共和党肯定能笑到最后。很多人认为美国现在的困境都是共和党造成的。可越到这种时候就越需要强硬的总统和政策。 其实我对民主党的候选人也不是100%的满意，但总比共和党的强。他们承诺改革社保体系，平等分配社会资源，免除某些大公司的税收优惠，这些政策都能让人民受益。 要我说啊，这全是些不实际的想法。虽然我也不认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十全十美，但比民主党的实际多了。比如说保护本土企业的利益，降低贸易逆差，这才是保护国家利益。 这正是我不喜欢共和党的原因，根本不顾人民的利益。明明是自己的政策失败，造成国家债务过高，可他们从来不承认。你看，医疗保险都快要崩溃了，穷人根本看不起病，共和党不仅不帮助，反而还要控制保险额。民主党就能看到问题的根本，主张扩大保险的范围。 这是因为他们不是执政党，说起来容易，国家哪有这么多资源？ 没有资源的原因就是政府乱用钱，看看那么高的国防开支就知道了。 这也是为国家安全考虑嘛。说到安全，共和党的国内安全政策也比民主党强。 我觉得共和党只会管普通人，对有权有势的人就特别照顾，而民主党的政策更公平，比如调高最低工资，降低学生贷款利率。 你错了，共和党的政策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注重扶持企业，推动经济。经济好了，就业率提高了，人民自然就有钱了。 可这些利益都被富人夺走了，搞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那咱们就等着瞧吧，反正我是肯定支持共和党的。 那我绝对会选民主党，现在也该换换了。 今天的词语非常多，我们赶快开始。第一个来看量词吧，下届，下届。 哦，对，是下届美国总统选举，是吧？ 对。 那这个届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次，或者我们说一轮，一个 round 这个意思。 啊，而且不一定是每一年，或者是…… 哎，对的，它可以是几年一次的，反正就是比较固定的 啊。OK， 比较 regular 的这种。 那如果是一年一次也可以用下届吗？ 可以，或者四年一次的，像美国总统选举或者奥运会 或者世界杯。 对，一届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直接说下届，但你也可以说下一届， 也可以说这届，是吗？ 对的， 这届 refers to this term. 是。好，那除了说下届选举，你也可以说谁会当下一届美国总统。 啊 ,OK。就是 next term. 对的。那我们再看笑到最后，笑到最后。很开心啊，哈哈哈哈哈。 So it's kind of like get the last laugh, have the last laugh in English. 是。但是在中文里面啊，我们是说笑到最后，所以有从头到尾一直在笑，一直在赢的这个意思，对吧？ 有点像不停的笑，是吧？ 是。但是这儿的笑到最后，它的意思就像你说的是最后胜利赢的意思。 Same as have the last laugh. 好，那我们再看困境，困境。 That's like a difficult situation, a predicament. 是的，困难的一个处境，对吧？叫做困境。那我们再看一个形容词，强硬，强硬。 强硬的什么？ 政策，强硬的政策。 强 strong, 硬 hard. 对。 So it's like very stringent. 或者 hard line. Ooh, hard line. Okay. 对，就是在政治里面我们经常说强硬派的，就是那种比较保守派的，对吧？ 然后说到政治，经常说这个政策，是吧？ 是的。 Policy. 对，政策。啊，那当然在这个民主政治里面就会有候选人，候选人。 这个词有点怪，我觉得。Wait, select person.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 person waiting to be selected. 完全跟中文反过来的。 So, waiting to be selected person. 啊，这个就是 候选人。 Candidate 的意思。 Candidate. 哦。候选人，那现在咱们来看，国家都会有一个社保体系，社保体系 ，Social Security System。 对的 ，All right。 那这儿的社保其实就是社会保险的意思 啊 啊，社保。那在很多国家啊，大的公司都会有一些税收优惠，对吧？税收优惠。 Tax breaks. 嗯， 税收 is tax collection? 对。 Tax collection discount, 是吗？ 对的。 Tax break. 哎，但是呢，现在很多人说应该免除，对吧？免除这些税收优惠。 So it's like eliminate, 对的。 Get rid of the tax breaks for the big corporations. 因为他们已经很有钱了啊。 嗯，是的。 好，那这样的话才能让人民受益，受益。 这个受益是一个动词， 对的 ，benefit， 嗯 ，the people can benefit， 但是还有个名词是吧？ 就是利益，利益， 就得到利益就是 get the benefits， 对，那这样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总统选举啊，他们都会有哪一些焦点，对吧？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贸易逆差。贸易逆差 So that's the trade imbalance 对的 International trade imbalance 或者deficit 也有这个意思啊，逆差那么还有就是国家债务国家债务 That's the national deficit 对 但这个债务是 debt 的意思 对吧 对的个人也可以欠债你欠别人钱国家也可以啊国家债务那还有一个呢，医疗保险，医疗保险。 That's the Chinese name for Medicare. 是的，就是国家的啊，共同的资源。 就是 medical insurance， 对吧？ 是的。那么讲到医疗保险，还会有保险额，对吧？保险额，就是你会从这个医疗保险里面得到的钱，有哪一些是国家帮你付的？ OK。So how about national defense spending? 这个叫做国防开支，国防开支。 开支就是 用出去的钱，花掉的钱。 OK。 那当然还有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很容易理解啊。 Minimum wage。 那还有做学生的时候，就是有学生贷款，对吧？学生贷款，那它的利率是我们都很关心的问题。 College loan interest rates。 对，利率啊 ，interest rates。那还有企业的话呢，他们就会希望得到政府的扶持，对吧？扶持企业也是挺重要的。 那么这个是 subsidy 还是怎么样？ 不完全是因为扶持是一个动词就是支持 support 的意思 可能是法律上面什么的 对不一定光用钱不一定光用补贴 subsidy 的方式那最后咱们再看一个焦点具体的问题贫富差距贫富差距 这个也好理解贫富 poor rich 对的 差距 like difference gap 对贫富差距这也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这里我还想看一个词是这个执政党 执政党执政的意思就是有 power 在位的我们说 So it's the ruling party, the party in power 对这个叫做执政党 The incumbent 是的 我们也可以说那执政党 that's the party in power 但执政也可以做一个动词是吗 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